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火气那么大做什么呢？这种地方不就是来玩的吗？1000大洋我没有，几百大洋我还是有的。来者是客，你不能有钱不赚吧？ 你可真是个疯子。行，你要是真有钱你就去拍，只怕你拍下来了也没命享受。 陆祖德是头一次看见有人当绑匪当得如此轻松惬意。这婉容被重新拍卖带下去之后，中途有一名女子上来弹唱琵琶，林叔还翘着二郎腿打拍子，嘴里跟着哼出声，仿佛自己当真置身于青楼歌馆，只差边上再来一盘瓜子糖豆，成就完美人生。 小陆，这曲子太长了，听着没意思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 陆祖德对他乱七八糟的称呼已经麻木了，也不知道灵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嘴巴闭如蚌壳不肯张开。 我上回去东北长了老大一番见识，亲眼看见纯金打造镶着各色宝石的佛塔，那佛塔极轻，捧在手里头几乎没感觉到重量，风一吹你猜怎么着？ 你怕不是在发梦？ 嘿，风一吹那些铃铛居然会叮叮当当作响，我一看啊，那些铃铛也就米粒大小，里面居然还镂空雕刻，无所不精，简直巧夺天工，令人啧舌。 哼，梦还没做完呢。 可惜啊，当时那佛塔被人偷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呢也因为追捕盗贼受了挺重的伤，差点就折在那儿了。要说这东北可真是个好地方，珍奇无数，沧海遗珠，随随便便就能淘到好玩意儿。哎，你要是有空去那儿走一趟，保证手不落空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想说，如果你上次遇到我，说不准我就没法要挟你了。可现在我的伤养好了，今天晚上就算在你的地盘，你也未必逃脱得了我的手掌心。 陆祖德现在确信了，这人果然是个疯子，前言不搭后语不说，还没长脑子，自己好端端一个盘口不小心被他窥见一脚，还真是百密一疏。 这里只有你一个，就算你杀了我也没法活着走出这里。 你确定只有我一个吗？ 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有内应？ 灵叔的反问句成功让陆祖德起了疑心，是自己的管理出了纰漏，还是有人混了进来？许多念头在陆祖德脑海里瞬间闪过，他不停思索各种可能性。 哎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矮？ 你说什么？ 因为你全用来酝酿满脑子坏心思了，自然也就没有多余的营养长在其他地方了。 陆祖德平生最恨别人拿他的身高开玩笑，灵叔直接踩中他的死穴，现在他不只是想一拳挥过去了，陆祖德简直想拿把刀子一刀刀在灵叔身上捅出无数个血窟窿，让人在恐惧痛苦中失血而死。还有其他无数种折磨的酷刑都是陆祖德曾经在别人身上实践过的，他不介意全部在灵叔身上都用一回。这时台上又上来两名大汉，大汉双手搭脸，中间坐了个女人，这回没有赤身裸体了，不过也好不了多少，身上薄纱也似的穿着几缕衣裳，反倒更添诱惑，也更能勾起人性深处的欲望。灵叔觉得陆祖德的手下里头一定有深谙男人心里的人才在，说不定就是从青楼里招揽来的经年老鸨，对所有能够勾引人的手段了如指掌，信手拈来。 此女名曰倩玉，15岁，处子皮肤白皙滑嫩，上上品，80大洋起，诸位爷开始吧。 100、200、600大洋。 果不其然， 从叫价的情况来看，现场反应比刚才那个婉容还要热烈很多，最后甚至叫到了600大洋。除开林叔刚刚捣乱喊出来的1000大洋，这已经拔得今夜的头筹。可这所谓的魁首对于上面那个女子来说没有丝毫好处。从今夜起，她的人生就将沦入万丈深渊，结束难逃。可她被下了药物，满面潮红，在欲望的虚幻迷茫中辗转挣扎，犹不知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。 700。 林叔再度高声道，价压全场。没等陆祖德开口，林叔就继续说， 1000大洋我是出不起，不过700大洋的积蓄我还是有的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这小娘们我看着很喜欢，价高者得，你这回总该没什么意见了吧。 陆祖德冷冷看着对方，如同在看一个死人。刚刚他喊到1000大洋时，会里长山伙计进来确认，陆祖德已经暗中传了暗号过去，加上荣姐和宋姐他们，现在怎么样也该报到陆先生那里了。只怕现在会场四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将这不知死活的小子抓住。想及此，陆祖德也不再那么着急生气了，他就等着看林叔什么时候死。没有人比700更高，这个女人林叔得到了。长山伙计再度进来，冲着林叔弯腰笑道， 这位爷，恭喜您拍得倩玉，我们这儿啊有房间，不知您是想将她带回去，还是在这儿开个房间，我们先给您把倩玉送过去呢。 先开个房间送过去吧。你瞧见我身边这位了吗？是你们大当家陆爷，我与他是好友，今晚要请他一道享受这极品的销魂滋味。 是是是，那不知您何时过去呢？ 让陆先生亲自去找我，太劳动他老人家双腿了，我多不好意思。不如趁现在热闹，大家在这里齐聚一堂，坐下来喝杯茶，谈谈心，岂非美哉？ 旁人避陆同仓如蛇蝎，这人手中抓着陆祖德，却还迫不及待想要见陆同仓。对方看了林叔好几眼，似乎也跟陆祖德一样，觉得他脑筋有点不正常。但还是依言去回话了。没等多久，林叔就看见台后幕布被挑起，一行人走了出来。被簇拥在中间之人，正是上海滩许多人只闻其名、显见其人的大佬陆同仓。就是现在，陆祖德瞅见陆同仓，趁林叔没反应过来之际，用力挣开林叔，朝旁边打滚躲开。 陆先生救我，打死他！ 陆同仓鲜少露面，为什么林叔认得他？因为上回何佑安说起自己被陆同仓追求未遂时，林叔起了好奇心，向他询问陆同仓的模样。碰巧何佑安有一张跟陆同仓的合影，就拿出来给他瞧。彼时这位陆先生虽然不爱露面，但面对大美人明星，还是难免生出想用照片留住红颜的念头。估计陆同仓也没料到，那张照片的确成为了他和何佑安的最后一张合影。回到眼前，在陆祖德往旁边滚过去的同时，陆同仓身边的人也纷纷掏出枪。林叔毫不怀疑，只要自己的动作慢上那么 0.01 秒，他的身体就会成为枪眼窟窿。但早在陆同仓走出来之际，林叔就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副案，或者说他早就在等着这一刻。连着三枪，现场顿时一片哗然。拍卖虽然结束，但还有许多客人没走，也有些人还带着女客过来的。大伙儿听见枪声，顿时尖叫高呼，四处奔散。林叔打的是台上的那三盏水晶灯。原本为了突出氛围，场内除了台上那几盏水晶灯，就没再开别的灯。如今三盏灯都被林叔打掉，三根吊灯钢丝被精准打断，水晶玻璃洒落一地，发出轰然巨响，场内也顿时陷入黑暗。双目短暂性失明，想要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就慢了一瞬。正是这一瞬，林叔已经偏离原来的位置，陆同仓身边的保镖几枪打出去都没听见惨叫声，反倒是已经躲到桌子下面的陆祖德被一只手提溜起来。 陆祖德万万没想到林叔这么狠，不去对付陆先生身边的人，反倒干脆利落冲着自己的腿来了一枪，当即惨叫出声，凄厉哀嚎。但他也因为没了力气挣扎，像个破布玩偶一样被林叔拎着跑。黑暗里不辨东西南北，他也不知道林叔到底跑到哪里去，整个人被颠得上上下下，脑浆都快摇晃出来。客人们惶恐四散，互相踩踏推搡的动静不绝于耳。 你赶紧去把外面院子里的灯打开，快！ 是。 会场里虽然只装了三盏水晶灯，但外头还是安装了电灯的。这会儿外头电灯都开起来，会场门也纷纷打开，光线铺照进来，映出场内大半轮廓。狼狈跌倒趴在地上，还有被拽掉裤子的，鞋子被踩掉不得不单脚跳跃的，还有在黑暗里被榴弹打中流血受伤的，乱作一团。荣姐胡乱扫了几眼，居然没发现灵叔的身影，连陆祖德那矮冬瓜都不见了。 人呢？那小子跑哪去了？ 他跑出去了，快追！ 灵叔已经狂奔出了会场，早在进来时他就已经暗暗记下地形，所有对陆祖德的撩拨挑衅不过是为了此刻的混乱，以寡敌众，任凭身手再强也很难有脱身的机会。可要是现场混乱就未必了，越乱灵叔才越能从中获利。追兵远远看见他，却没有办法开枪，一来林叔跑得很快，二来他腋下还夹着一个陆祖德，后者毕竟是春山会的大当家，陆先生跟前的得力助手，没有陆先生发话，谁也不敢冲着林叔打，万一把陆祖德小爷给打坏了，那他们也要吃不了兜着走。话说回来，这么多人按理说也不可能追不上一个林叔。陆祖德被颠得快把肺吐出来了，下意识四肢挣扎，直接就被林叔一拳砸下，成功昏了过去。没了意识的陆祖德更像一个沙袋，或者说一块板砖，哪里需要就被往哪里搬。每当春山会的喽啰想要开枪，林叔总会恰到好处把陆祖德放在挡箭牌的位置，让他们不敢轻易动手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一边跑还一边扔东西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